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四。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京津冀协同发展，神州数码助力智慧河北建设。 本市17家重点网站承诺杜绝新闻标题党。 2015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季启动，多场招聘会同时举行。 今明两天雾霾持续加重，周日空气质量恢复良好水平。 市交通委邀请各方研究出租改革方案，专车平台希望给予调整过渡期。 人口抽样调查今天开始入户摸底。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拥抱京津冀，共谋新发展。 作为北京、天津的蔬菜供应大户，河北省向来被称为京津两地的菜篮子。今后，河北省供应的蔬菜将有更多可追溯信息，这也是神州数码和河北省政府签署的智慧河北建设战略合作协议成果之一。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河北省平乡，一个种植玉米的农业大户，原本只有100亩土地。在智慧农村项目的帮助下，种植土地达到原来的10倍。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张丹丹说， 种玉米很有研究的一个农民，通过这产权交易平台，我们协助他流转了将近1000多亩地，又跟郑大又签了一个合同，直接供给郑大。 智慧农村是神州数码和河北省合作，利用互联网建立起从省到村5级农村土地流转平台。目前这个平台已经在河北省邱县、平乡等6个县推广试点，正在建设和建设完成的县共有45个，未来计划共将和160个县合作。张丹丹说， 农地确权、主建、产权交易平台，比如说一个邱县没有产权交易平台的之前，农民的土地300块钱一亩一年，但通过这个产权交易平台以后呢，引进包括同仁堂、中粮，规模种植土地流转到1000块钱一亩，老百姓就不用出去打工了，返聘回来，指导专职化种植。 除了智慧农村项目，神州数码2014年9月起就和河北省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在市民公共服务、企业服务、政府管理等方面，利用互联网建立数据库，推进京津冀大数据一体化进程。神州数码智慧城市服务集团北区总裁费维军介绍， 一个是农业，一个是自主可控的、安全可靠的党政的这种办公系统，第三个就是引入清洁能源，和当地的公交公司合作改成这个清洁能源的这个汽车，第四个呢，智慧城市去助力整个河北省的产业的转型升级。 据北京日报报道，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冰山上的来客》昨晚在新疆人民会堂隆重上演，从而正式开启了该剧赴疆巡演之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北京市委副书记吕希文以及自治区人大、政府、政协、新疆军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相关领导与近2000名各族观众观看了演出。张春贤说，冰山上的来客是全国尤其是新疆人民耳熟能详的经典。为庆祝自治区成立60周年，在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和北京市精心组织下，国家大剧院把改编的歌剧《冰山上的来客》带到新疆慰问演出，是加强文化援疆和京疆两地交往交流交融的具体举措。对于满足新疆各族人民文艺需求，鼓舞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将具有积极作用和深远意义。新一轮对口援疆开展以来，北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援疆工作，千方百计创造条件，推进各项工作落实，取得了很好效果。吕希文表示，该剧是北京市精心打造的文化精品项目，故事取材于新疆，这次到新疆巡演，既是传达首都人民美好祝愿的慰问之旅，也是该剧回乡的汇报之旅。 在疆期间，大家深切感受到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奋发有为、团结进取的精神状态，深受教育和鼓舞。下一步，北京市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要求，科学编制“十三五”援疆规划，高标准推进援疆工作。吕希文在疆期间还看望慰问了在乌鲁木齐工作的北京市援疆干部，视察了北京援建项目的进展情况。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与市委统战部昨天联合召开十二届市政协第六次议政会，围绕棚户区改造若干政策问题建言献策。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吉林出席。王安顺说，棚户区改造是大事，也是难事，更是必须做好的事。要创新工作思路，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和本市贯彻意见，勇于突破制约瓶颈，把棚户区改造与疏解非首都功能、疏解中心城区人口有机统一起来。要加强统筹协调，坚决打破部门界限，坚持工作协同、互相补台、无缝对接，靠合力攻坚推进工作。同时把强化督查、狠抓落实贯穿到工作的各个环节。要加大支持力度，努力攻坚，尽快破解难题，切实推进项目进度。人民群众是棚户区改造的主体和关键，要充分尊重群众，认真听取群众意见，扎实做好群众工作，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对于腾退出来的土地，主要用于恢复古都风貌，用于城市绿地等环境建设，用于弥补公共设施欠账，用于聚人少、高精尖的产业业态，争取早规划、早运用、早见效。市领导陈刚、戴军良、赵文芝、蔡国雄、严仲秋，市政协秘书长周玉秋出席。 据北京日报报道，市纪委昨天通报了12起近期查处的违官不违、违官乱违典型案件，主要涉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监管不力等问题。这是本市专项治理行动启动以来首次对违官不违和违官乱违问题进行的集中通报。据了解，市纪委于5月底召开会议，部署对违官不违、违官乱违问题的专项治理工作。这次专项治理将重点解决审批难、办事难以及滥用职权、办事不公等问题，并集中查办一批典型案件，在行动中措施不力的单位和部门一把手将被追责。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网信办、首都互联网协会日前组织新浪网、搜狐网、网易网、凤凰网等北京地区17家重点网站召开网络新闻报道标题规范及要求评议会。这次评议会针对目前网络新闻报道中存在的为吸引受众关注、利用网民猎奇心理、个别媒体从业人员忽视甚至无视标题与内容的贴切关系、片面追求所谓精彩的标题党乱象提出了批评，并明确了网络新闻报道中新闻标题的使用规范和要求。会议强调，杜绝标题党现象，各网站要建立严格的新闻规范，制定严谨的操作流程，并加强对一线编辑人员的培训和管理。会上，各网站负责人作出承诺，将不断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和管理，同时把责任落实到人，杜绝标题党现象的发生，还网络一片清朗空间。 2015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季的第一场双选会昨天举办，吸引了超过2000名毕业生前来应聘。知名国企和事业单位仍然受到毕业生的青睐，而招聘单位则更加看重学生的实习经历和工作情商。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甜甜的报道。 这场双选会共有80多家单位参会，共带来了2500多个职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歌华有限、联想北京有限公司等大国企和事业单位依然是人气爆棚。一家单位为了吸引学生，更是将国企等条件直接写在了大白纸上，贴在自家岗位门口，吸引了大批学生排队。 之前了解这公司是吧？ 不太了解，北京户口国企五险一金这特别吸引人。 一些互联网企业和新媒体也吸引了不少学生驻足。刚从美国回来的张同学说， 希望做一点可能跟英文相关的工作，偏向文字编辑或者新媒体这种，因为感觉新媒体也比较新兴的一个领域。 而面对人数众多的应聘者， 招聘单位也有自己的看法。除了专业匹配和专业契合度高的实习经历是许多单位都看重的，而工作情商高的学生则几乎是各家单位一致看好的。肯德基招聘人员宁先生说， 在过往他的工作当中怎么跟团队进行配合，因为他个人的原因出现失误之后，他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季接下来的安排当中，将集中举办140场以上的工需见面活动，参会单位预计超过10000家次，将提供超过10万个以上的工作岗位。毕业生可以登录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网查询详细情况。 新闻广播记者田田报道。2015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季昨天启动，今年本市将继续加强境外省市用人单位招聘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市场建设。为了配合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北京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将于11月10号举办天津市用人单位进京专场双选会。为促进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到境外就业，浙江、江苏、广西、青岛、广州、西安等省市进京毕业生双选会将会陆续在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举办。 一场专门针对创业企业举办的大型招聘会昨天在清华大学拉开帷幕。据介绍，这也是国内高校第一次组织创业企业专场招聘。不过记者观察发现，即使在互联网创业大热的今天，大多数学生对加入创业企业仍持谨慎观察的态度。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这场招聘会共吸引了近100家处于高速发展阶段的创业企业，带来了3000个实训岗位。不过在现场与各家企业使尽浑身解数推介自己形成对比的是，学生们的热情似乎不高。知乎网人事负责人肖女士说， 更多的是知乎的用户来跟我们去互动一些产品相关的一些问题， 好像跟我们的职位需求不是特别的匹配。 有名气的公司尚且如此，一些初创企业从上午9点到下午3点甚至还收不到10份简历。记者发现，虽然开出的新资很有市场优势，但这些企业的招聘岗位大多都集中在技术研发、产品运营上，对应聘者专业的匹配度显然要求更高。采访中，其实相当一部分学生都认可创业企业的发展前景，但是否真的会加盟，似乎还有不少待考察的因素。清华大学学生职业发展指导中心主任林成涛建议说，对于创业企业，应届生可以有更多勇气，在校生则应该抓住机会提前实习。 人数相对少一些，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创业企业，特别是初创期的企业，它未来的成长风险一定是大的，同时呢，它未来给大家带来的惊喜也一定是更大的。从我们来讲，对这些进入到创新创业类企业的鼓励是我们非常明确的。 这一专场招聘将持续到10月16号，感兴趣的学生还可以到清华校内进一步了解。 新闻广播消息，由北京市人社局、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处、北京市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第二季“职位你来”中外企业校园型公益活动昨天在北京大学正式启动。光大银行、甲骨文软件系统、大唐移动等多家知名中外企业带来了近1000个岗位，涵盖 IT、 金融、电子、快速消费品等多个领域。第二季“职位你来”活动将持续到11月6号，历时23天。活动具体安排和岗位信息将在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北京市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网站和参加本次活动的各高校网站上发布。 据北京日报报道，昨天京城的能见度已经开始下降，空气质量达到了轻度污染。今明两天污染将继续加重，预计今天中度污染，明天将进一步陷入重度污染。专家介绍，这次雾霾过程的成因主要有2方面。首先是冷空气势力较弱，风力较小，空气污染物扩散条件差，这样的静稳状态利于雾霾天气的形成。另外，根据卫星监测显示，华北、黄淮有多处火点分布，这和当地的秸秆焚烧有关，因此加剧了空气污染，导致污染物浓度上升较快。预计在本周6夜间，一股冷空气将抵达华北，届时华北、黄淮一带的雾霾天气将逐渐减弱并消散，北京的空气质量将恢复到良好水平。 据北京日报报道，市交通委昨天举行座谈会，研究本市出租汽车行业深化改革。这场座谈会的起因是10月10号交通运输部连发2个文件，分别是关于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和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会上，专车运营平台表示，希望和传统出租车形成互补而非直接竞争对立的关系，并在车辆和驾驶员的运营资质等方面设置政策过渡期，给予专车运营平台一定的调整时间。 从昨天开始，北京市民可以乘坐直达公交前往张家口涿鹿县、怀来县和下花园区了。新开通的898路全程130公里，通过全程走高速，单程只需要2小时，经济两地连接更加便捷。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开往涿鹿啊，上车把卡刷一下，找座位。 15号早上6点半，距离从地铁朱辛庄站开往涿鹿的898路首班车发车还有半小时，郭女士已经坐在车上等候。她供职的食品公司最近从昌平搬到了涿鹿，每天赶头班车去河北就成了她的必修课。她说，一直期待城北有一个发车点，能节约一些通勤时间。 以前就去德胜门啊，早起的时候有4点多要起来赶那首班车，因为我在城北嘛，天通苑那边。 那德胜门那边都涌到那里，老会堵嘛。 啊，所以这样的话，比如今天我就5点多钟，然后到这，我又宽裕的时间。 早上7点钟，898车上坐上了20多名乘客，他们有上班族，有旅游者，也有回家探亲的人。一对老家在涿鹿的夫妻说，以往北京到张家口也有跨省班车，但是发车间隔比较大，坐火车的话每天只有几班，还是坐公交车最方便实惠。 这个的话，你想几点钟走，它都有车，但是火车的话，它每天只有那一两趟。 车辆发出后，很快驶入京藏高速、京新高速，随后一站到达涿鹿县城，总用时2小时13分钟，这比以往从德胜门发车平均用时缩短近1小时。八方达延庆分公司运营经理陈慧祥说，新开的3条往张家口方向线路都避开拥堵路段，采用郊区地铁接驳，同时也加密了发车间隔，加强北京到张家口的快速交通联系。 下车30米就可以换乘8号线，这么一来乘的更于便利。现在呢，咱们调整这个线路以后呢，早高峰呢间隔是在15分钟到20分钟之间，平峰呢在这个30分钟，全天运营车次呢3条线总合计运营车次在130车次。 新闻广播消息，本市流感疫苗接种昨天全面启动，本市户籍60岁以上老人和中小学生可以免费接种。记者从市疾控中心了解到，全市流感疫苗储备充足，并已全都配备到位。今年的流感疫苗组分中含有甲1、甲3和乙型流感病毒流行株的抗原成分，接种后可以抵御相应型别的流感病毒。预防接种门诊的地址，市民可以通过12320公共卫生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也可以登录市卫计委或市疾控中心网站查询。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宣传昨天启动，5000多名调查员今起将入户摸底。从今天开始到31号为调查入户摸底时间，11月1号到15号为正式登记时间。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标准时点为11月1号0点。北京市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与本市年度人口抽样调查工作一体实施。为了给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提供科学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持，本市将调查样本扩大到3%，高于全国抽样比例。据介绍，通过人口抽样调查，可以了解全市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迁移以及居住等方面的变化情况，为本市劳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服务提供决策支持。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点18分，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是一组简讯。昨天上午，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本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CPI 同比上涨2.3%，涨幅比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1到3季度，本市 CPI 比去年同期上涨1.8%，价格涨幅为近5年来较低水平。 紫红的菜花，金黄的生菜，碧绿的番茄。昨天，全国800多家企业携带5000多个种子品种云集丰台体育中心，参加第23届北京种子大会。本次种子大会将持续到18号。 中国文联与中国音协等相关文艺家协会昨天起陆续在京推出6场向人民汇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文艺创作成果展演，展演将持续到23号。 摩托版二环十三郎庞国钦昨天被检方以涉嫌危险驾驶罪提起公诉。日前网上的一段视频显示，庞国钦八月份驾驶摩托车用13分43秒跑完北京二环。 教育部近日提出，将实施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骨干师资国家示范性培训项目，并将引进国外高水平足球教练送教上门。记者从市教委了解到，北京市将引进10名洋教练执教7个区县，预计本月洋教练们将正式到岗。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和西北部、东北部、西南部地区空气质量4级，属于中度污染，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5级，属于重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王艳、秦倩，播音员滕欢、超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天气。目前本市的大气透明度较差，地表有轻雾，空气质量不佳。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2.4度，不太适宜户外晨练。预计今天本市大部分地区有轻度霾，提醒朋友们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外出请做好健康防护。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有轻度霾，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转阴，有轻雾，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0月1日至31日，购东风悦达起亚 K3、K3S 享零购置税优惠，智跑享50%购置税补贴，购1.6升排量及以下车型享购置税减半优惠，详情询经销商。内饰材质达到婴幼儿安全标准，没感受过北欧般洁净的车内环境，别说你懂沃尔沃 S60L。即日起购车享2年零利率金融方案，祝您轻松拥有，详询沃尔沃当地经销商。 养楼、养娃、养车，好难养！ 别担心，乐车帮 APP 4S店养车3.7折起，30多品牌，100家 4S店，一个 APP 全搞定。 哈哈，省下钱可以去养楼养娃喽！ 快下载乐车帮 APP。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汽大众爱您节目，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冶长城保护困难重重，各方利益难平衡；首汽约车上线满月，御林军能否破解出租车行业顽疾？下面是详细报道。昨天的新闻热线报道了门头沟区斋堂镇沿河口村的沿自3号长城堤台遭到剧组破坏一事，相关部门已经开始着手处理。沿自3号堤台虽然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是并没有完全对公众开放，而类似的未开放长城面临的问题则更为复杂。那么这种俗称为冶长城的文物还面临着什么保护问题，又有什么办法去解决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博的报道。 冶长城是户外运动爱好者，也就是驴友非常喜欢去的地方，但是资深驴友胡女士发现了很多不文明甚至是毁坏长城的现象。 亲眼看到了，就在挂台的那个烽火台里边生火，他们煮包面吧，还有就是扔垃圾挺真的特别常见。本来那个监控就已经风化得很厉害了，再加上你们又不正当的去掉冒这个险，就这个造成的破坏就非常的大。 尽管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爬冶长城，但是常年从事户外救援的绿野救援队总队长海猫表示，从保护长城的角度上来说是不鼓励大家前往的，尤其是没有经验的爱好者。但是如果完全不让人们去冶长城附近游玩，一方面不现实，另一方面这背后也已经涉及到了经济利益。 唯一的困难就是和经济利益有关系。监控长城实际上是国家是没有允许作为景点的，现在呢相当于是去爬冶让监控长城的人都是到那个西坝子村的部队，他监控长城成了一个农家院的一个附加项目了。所以说呢，你要是不让他们爬冶长城，当地的这个旅游啊或者是这个经济啊肯定是会有影响的。 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馆员、长城研究专家张一萌看来， 除了自然、人为因素以及背后的利益，野长城的保护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 那么长城分布的在全国来讲400多个县，那么这400多个县里面有100多个县现在还是国家级贫困县。从经济上来讲，或者说从人力资源上来讲，不是说文物部门不作为，而是说资源的规模和我们现在的这个力量来比，保护力量还是不够。 另外，张一萌也认为野长城的说法本身也不利于长城的保护。 说野长城这个说法呢，我想他所表达的意思就是说，这些未经开发的或者说是原始状态的长城，公众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就是国家不管的长城。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是的，因为这个长城作为一个整体来讲的话，我们这个文物部门应该是有责任和义务去管理的。 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了出租车行业发展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其中提到多项改革出租车行业的措施。在北京，首汽集团9月16号上线首汽约车，在运营模式与司机管理方式上率先打破传统出租车承包经营的机制，大有与滴滴优步等互联网专车一较高下的架势。如今首汽约车上线满月，前景如何？对出租车行业改革又有哪些借鉴意义？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初日的报道。 记者在15号的晚高峰体验了一把首汽约车，乘客可以选择预约用车或即时用车。目前有日产天籁和别克 GL8 两款车型可选，起步价16元，公里费每公里2.8元，还有每分钟0.5元的服务时长费。一上车，记者就和司机徐双全攀谈了起来。 关键这个车在哪儿好啊？能打发票。 哦，就跟正规那种票 一模一样。对。 哎，那这车一天您得干多久啊？ 我们这车就是8小时工作量，我们不交份儿，我们是拿工资的，保底5000，我干一单提20%。 初出茅庐的首汽约车主打中高端，面临的却是相对饱和的市场环境。目前国内的专车市场已经有滴滴、优步、易到用车和神州专车4家，仅滴滴一家在全国就有300万注册司机。这种背景下，首汽约车靠什么突围？北京首汽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梁海晨回应。 因为我们所用的车呢，都是从出租汽车转化而来的，车辆本身呢，它的使用性质就是出租客运。最为关键的，我觉得还是我们的驾驶员，他必须是一个持有从业资格证的出租汽车司机。 预计到今年底，首汽约车的数量将达到1000辆，这个数字相比北京城区目前6.7万辆出租车的确不大，更无法与其他专车平台拼体量。梁海晨认为，首汽约车更大的作用在于尝试重构出租车的运营机制，打破承包经营，企业是平台服务提供商。记者也就首汽约车的做法采访了其他出租车企业的司机，他们认为首汽约车取消份子钱等做法符合发展趋势，希望这个做法能够得到普及。 比较人性化，别的公司可能也要跟进，直接跟专车是一门一样的，就是说也是说争这蛋糕。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王博，主持人王然，感谢各位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秋风落叶，气温下降，车凉，心也凉。热茶热饭，温暖陪伴，车暖，心也暖。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满额就送车载冷暖箱，越温暖越幸福。 400123456。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10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88。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好，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京通快速进京方向高碑店到四惠车多，东西2、3、4环的南段南向北车流迅速增多。另外呢，京藏高速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压力也是逐渐增大，南部地区的南苑路进城方向也是车多的路段。 汽车维修史上一次颠覆，爱马舍修车保按里程收费，上千种零部件包修，400607-7517，微信搜索爱马舍修车保，您智慧修车的选择。 农行信用卡精彩美食会，每周六必胜客消费满120减40，味千拉面满100减50，金钱豹微信预订享两人同行一人免单， Costa 咖啡更是天天买一赠一，详询农行官网。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油加的多，钱还花的少。 做梦，加特效了吧？ 不是特效，是超级最红星期五的实惠。